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郑琪，来自陕西，我在宁夏上大学，我女朋友在重庆上大学，我们相隔半个中国，但是我们心连在一起，我们到现在一共7年时间。每当在学校特别想他的时候，只能打电话、通视频、聊天，仅此而已。就算感冒，我也只能在电话里面看到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到底好不好。还有就是特别希望放长假我可以去重庆看他。记得那次我去重庆要走的时候，他送我到火车站，我已经过安检，回头一看，他还在那个角落里边望着我。其实我知道那时候都很难过，我知道他也许哭了，我也哭了，但是美好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相信我们异地恋会一直坚持下去。 时光穿不断流，站在从前，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再有10000年，深情也不变，爱像烈火般蔓延。几十条长线盘旋在天边，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你再度出现，我看见誓言，承诺在水天之间。回头看，不曾 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 对，同时您要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一种渠道就是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呢，你要搜索活力982，您记住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没错。那我们其实我们女神百分百呢，从周一到周日其实都有的，而且每天的主题也都是不一样的。像今天呢，每周六固定的就是下午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就是我们女神化妆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化妆师啊，叫思思。来，请我们思思老师给我们 思思老师 对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思思。 好的，那我们思思老师今天呢过来呢，也是给我们说一下这个什么主题呢？就是我们关于初秋啊，如何美美的。 对，秋天了，季节换了，我们的人的状态应该改变一下。 对啊，秋天嘛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 对，你想是变得收获是吧？ 对啊，我要收获很多关于美妆的知识嘛，对不对？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 没错，那好的，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有了这三种单品呀，要把秋冬基本款穿出自己的风格，简直是 so easy。 要出自己的风格，这是现在大家特别追求的一个点、啊、 是的，尤其到了秋天啊，其实秋天呢我觉得是最好搭配衣服的一个季节。 为什么呢？不是夏天吗？ 我觉得是秋天啊，你看秋天我们可以穿短裙，里面套一个就是那种黑色的袜子，长筒袜子。 对，就可以穿裙子。 对，可以穿裙子、但是就是有可以有裙子，但是也不会冷。然后我们还可以穿风衣啊，可以穿皮夹克，可以穿牛仔外套，然后可以穿衬衫都。而且这个季节就是你也可以里面套个半袖，然后外面再套一个外套，就是怎么穿怎么好看。 就是你的选择比夏天的时候会多一点，对吧？ 哎，多了很多，我觉得。那么今天一梦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三种单品的第一个单品呢，哎，就是袜子。 袜子。 哎，对， 这袜子跟穿的风格有什么关系？ 哎，你别说啊，这平时啊都说，哎呀，这一到了冬天呀、秋天呀，咱们就得哇换秋裤了啊。 对，妈妈总觉得你少了一件秋裤，对吧？ 但是啊，咱从来都不穿秋裤，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咱有一双袜子。哎，为什么说这个袜子 跟秋裤两件东西啊？ 哎，就是为了糊弄妈妈，然后外面套一个长袜子吗？ 好，我们看看什么样的袜子啊？ 哎、对，其实这个袜子呢，从去年也是开始流行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哎， 很长的这个袜子，颜色还很多， 而且一直到这个脚踝再往上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哎，其实这个是去年就开始流行了的一个单品。 哎，这个单品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初秋之后，一出去天气开始转凉了，很多人可能还穿着露脚踝的那种短袜，其实这样对于保护我们的关节不太好。 没错，尤其是女生嘛，会 对。着凉， 对，而且确实是也是一个流行趋势。而且这个袜子你要穿好的话，我们就像刚才那个图片配的这个，哎，你看我们可以配这样子的鞋子，就是 黑色的皮鞋， 黑色的小皮鞋呀，对，或者是你要穿雪地棉也 OK 的， 对，配一个这个米色、灰色的这样的袜子，看起来既时尚，然后又很轻松， 对，而且还有一种少女感。 少女感啊、哦，我觉得男生这么穿也很帅气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现在说的是女生嘛，男生其实也 OK 的， 也可以，就这个颜色搭配都可以。 包括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袜子呢，它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棉一点的材质， 比较厚一点的那种 质地，对，它比较吸汗。 你是说女生容易有汗脚吗？ 没有没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冬天呀，或者是秋天穿的鞋子比较厚， 对， 它容易出汗。如果我们选择那种涤纶的那种材质的话， 就是会 怎么样？ 会就是 烧脚， 对，会烧脚。 烧脚。 然后如果你脱了之后， 对吧？ 对，你要去你朋友家串门什么的， 对，不好意思脱鞋， 对，不好意思脱鞋。 你说出了多少人的心里面的那个纠结的问题啊？ 不行，这不太像女神的节目了，有点屌丝了。不过确实，咱们说的都是实话啊。大家还是选一个就是棉质的这个材质，穿起来会比较舒服， 对，比较养脚排汗。 没错，那么下一个推荐的这个单品呢，哇，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百搭，而且不挑身材的。 哎呦，不挑身材，快，这个我觉得女生们一定要关注啊。 对，那就是 不挑身材什么样的单品。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哎，这个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这样的牛仔裤。 牛仔裤呗，还能叫什么牛仔裤呢？窄腿牛仔裤。 妈妈裤。 妈妈裤， 对，妈妈裤。 为什么叫妈妈裤呢？ 你不觉得它？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状，就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 有点像比直筒又有点角度，又不是那种纯直的， 是， 但是又不是那种锥子型的那种裤子。 对，你不觉得特别像妈妈在家里打扫卫生穿的那种裤子吗？ 妈妈在家里才不会穿牛仔裤打扫卫生呢，好吗？ 就是那种形状啦。其实我觉得这个单品也是。我刚才已经说了，是近两年非常 流行的一个款式， 而且它不挑身材。如果有的女生就是可能有出现这种小粗腿啊， 对，或者说是臀部，或者说是大腿根会肉比较多的话，其实那种挑裤特别费劲。 哎， 对， 就是有很多女生就是上半身比较瘦，然后下半身有一点 因为久坐的原因， 对，也有这种问题。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啊，我看她哇。真的是很 就坐在那儿特别的美是吗？ 但是他站起来也很美，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是一种小心机，他下面穿的那个裤子都是比较偏肥大的， 就是藏肉的那种裤子。 哎，对，所以就是根本就显不出他胖，对， 所以就是穿衣服的小心机可以让你变得更好啊。 是的，那这。 所以这个要大家要强力推荐给大家这种裤子的形状， 强力推荐 它上面相对来讲比较宽松一 点。对，而且你看它最近下面设计的这种就是前面短后面长，这个、 哦、它的裤腿的设计很 有 个性， 就是、 有 很多 前短后长， 没错，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流行因素嘛。 这种叫不对称美是吧？ 对，不对称美。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单品呢，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就是蛮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流行元素的话，这个单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 先必不可少， 对，就是丝巾 啊、哦，百搭的丝巾。 但是丝巾说实话，你要是围不好的话， 围不好怎么样？ 就会变得很老气， 就会像妈妈了，这不是？ 不是像姥姥， 又长了一辈儿，围不好就多长了两辈儿。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 你看这是又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这是错误的示范。 对，你看，就是他选择。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这个违法，怎么办？你告诉大家这是错的，就是正常的垂在了那个胸前这样的一个违法，对吧？ 对，是这样的一个违法，违法是没有错，只不过他选的这个颜色的搭配不是很好。 他选的这个是黑色的衣服配了一个比较亮色、比较偏黄色的这样的一个丝巾， 没错， 这样颜色搭配是不太好的啊。 对，我们看一下，也是刚才的那个图，你看刚才这个女生， 她是一个白色的衣服配了一个白色带着小花的。很小的丝巾就只在脖子上系了一圈，这种 对，包括你看这 系在脚踝的，这是 系在脚踝上， 浅蓝色配着浅蓝色牛仔裤。 不过我觉得平时的穿搭你要系在脚踝上，人家会觉得你有点问题哦。 关键是走路不是很方便吗？还是系在脖子上，我觉得会比较大家会常见一点啊。 是，那 在一边系在一边。 那思思老师平时就是 喜欢围丝巾吗？ 就在这个秋季啊，这个或者春季的时候，有没有围丝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其实围丝巾是特别容易搭配出彩的，因为它可以调整你的这个脖子的线条。 嗯， 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用那种很小的，就像空姐一样的 对对对 那种小丝巾。其实那样系的话，反而是会缩短这个脖子的距离。哦，我觉得不是很推荐。那么现在那种稍微长一点的，可以拉长脸型比例的那种，还是。是挺好用的， 嗯， 哎，我还见过有把丝巾直接扎在头上， 哦、 这可以固定头发， 哦、 而且看着很俏皮那种。 对，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那样做造型，会就很可爱。 对，很少女感。 对 对， 所以是个很好用的单品哈。 没错，那再介绍一个单品呢，其实就是帽子啦。 哎呀，这个帽子 一年四季 都不可少的一个装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秋季和冬季戴的这款帽子， 这种毛茸茸的帽子， 对， 既可爱又暖和。 这应该叫贝雷帽吧？ 应该是要贝雷帽吗？ 贝雷帽， 思思老师是 贝雷 帽， 对， 贝 雷 帽是吧？对，就是我们常见的贝雷帽，但颜色是暖色调的。 对，暖色调，它其实也可以有黑色呀，包括卡其色，就戴起来就是有种贵族范儿。 对吧？就看你今天的衣服的颜色，你选一个就能把你的气质就加升两格，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好看的那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这是另外一种质地的帽子了。 对对对，都非常好看。 对，就是你穿正装穿休闲装都可以搭配一款适合的帽子，然后提升整体的气质的感觉。 是没错，就是包括修饰你的脸型啊。 嗯， 对，都 包括没洗头是不是也可以选择戴帽子？ 啊、 女生最喜欢的选择就是我今天不洗头了，戴一个帽子吧。 是是是，没错。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种 单品。 嗯 嗯。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30秒的这种小知识啊。 嗯。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往我们的这个睫毛根部涂维 E 可以让睫毛变长吗？ 哎，问问我们思思老师啊，就是往睫毛根部涂维 E 真的能够让我们的睫毛变长吗？ 其实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就是注意不要让维 E 直接涂在眼睛里面，会对角膜可能就长时间的话会有一点点伤害。 嗯， 所以就是在睫毛根部就一定要注意了。 就涂的时候小心一点。 对， 但它真的会有作用是吧？ 它是会有一定滋润的作用的，而且就是在你涂的过程中对睫毛根部是有刺激的，所以这个刺激再加上滋润的效果确实会生长一些，就是多一些的毛发出来。 它能多到什么程度？能像贴的假睫毛那样呼沙呼沙的吗？ 哦，那当然不会那么多，但就比平时的稍微多一点点吧， 长一点， 长一点， 对，长一点。 对，所以它的正确答案就是不能保证一定会让， 但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对，有一定的效果。 嗯， 没错。 好，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小知识点呀，就是眼 霜 和眼膜哪个效果更 好？哪个效果更好呢？ 说实话啊，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冬这个季节，我觉得女生的皮肤普遍都是偏干的。我相信思思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啊，这种偏干的肌肤的话，我们平时不仅要敷，就是照顾脸了，我们的嘴巴呀、眼睛啊， 都要照顾到， 全部都要照顾到的。所以今天也想问一下思思老师，这个眼霜和眼膜，你认为哪个比较好用？ 是这样的，我觉得眼霜和眼膜是两个不同种类的东西，一个是每日的日常护理，就像面霜一样，眼霜是每天大家都在使用的，早晚在用的到的东西，而眼膜就像面膜一样，它是一个特殊护理，也就是说不是每天做的，可能一周一次或者两次就足够了。 嗯，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预算呀，或者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眼霜眼膜一起上， 都使用。 对， 嗯， 一起使用。 那我没那么多预算怎么办？ 那我觉得肯定还是眼霜这种每天用的东西会比较重要一点。 哦，就是它没法比较两个哪个作用更好，但是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更有效的，那就是这种眼霜，因为你每天都可以涂嘛，它可能滋润效果会更持久一点。 是的，那么一梦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哪个用的舒服用哪个，这很简单了。其实不同类别的就这些东西实在是没有办法直接比较。 嗯， 所以就是不仅品牌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连成分都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你说从北京去上海是坐高铁好还是坐飞机好的？ 好像时间差不多时间角度差不多，价格角度好像也差不多。 其实就有的东西 那就是喜欢哪个做哪个。 对，所以说不过这个眼膜的话，就是不要天天敷啊，不要天天敷。如果就是避免过度的这种水的饱和，这样容易长脂肪粒嘛， 就 是就 营养过剩也不好。 对对对，而且很容易滋生细菌，对，没准还会长痘痘。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量力而行好，别逮着一个好用的天天用，是吧？ 对，没错。 哎， 这个话题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那就赶快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也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没错。如果您想持续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关注公众账号 982 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呢编辑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对，如果你想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看到我们呢，别忘了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呢搜索活力982，记住啊，982 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随时给我们发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是的，随时哦。那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化妆师思思老师，欢迎您。 欢迎思思老师。 Hello, 好的，那今天思思老师呢主要是给我们聊一下我们初秋啊是如何美美的出门呢。刚才也是跟思思老师说了一下这个眼部的护理啊，当然要补水了。那接下来也是让我们思思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面部呢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保养。 对，对，思思老师，进入秋天了，首先我会感觉好像这个皮肤啊跟那个夏天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对，思思老师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天阴夏天老出油，现在不出了吧？ 现在我是反着的，我不爱出油，你是搞错了。我是这样，我是感觉夏天的时候你要早晨起来你会觉得皮肤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对， 但是到了秋天我早晨起来觉得感觉脸会有点紧，我说不出为什么，就那种紧紧的感觉，不是那种紧绷的舒服，是不太舒服的那种紧的感觉。 就是皮肤缺油了嘛。 缺油了。 对，就其实你还是干性皮肤，所以皮肤缺油了，那你就会觉得干了，那干了就会觉得紧绷了。 缺水吧。 我是缺油。 缺油。 我是干性皮肤，所以我就缺油了嘛。到了这个季节，你笑什么？还不允许皮肤缺油吗？真是的，不要歧视我们这种干性皮肤的人，好吗？ 继续说吧。 对，然后老师，那我这种怎么办呢？那我不能让自己这个皮肤这样紧绷啊。我觉得我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我，很多女性如果是干 性 皮肤也会有这个问题，对吧？ 对，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嘛，就是一梦认为你可能会出油，但其实很多男生其实也不是油性皮肤， 对， 女生就更是一样了。 我爸爸就是干性皮肤，而且他干了会起皮。 对对对，有很严重的。那女生也有出油很多的，比如说我就是油性皮肤。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按油性和干性两种不同 的 来讲。 好的。 比较容易接受，就是如果说这个干性皮肤要怎么去让它就是变得不那么干呢？ 对，不那么干怎么办？ 其实就是因为它表面上没有一层油脂可以把你的水 锁住， 皮肤里面的水锁住。所以通常我们以前都会说啊，那秋天了就一定要用乳霜状的产品。那其实说给你们干性皮肤听的，就是用一些。 就是比较水，手感会比较水一点，没有那么油的那种，是吗？ 就是相对于乳液状来说，乳霜状要更油一些， 更油一点， 油润一些。对，所以其实你们应该用的是比油性皮肤更润的东西，就是含油量要多一点。那么这一层油就是保护住你的皮肤，然后 锁水用的是吧？ 对，把水锁在里面。 为什么这秋天一来我这个水分都跑了呢？ 就是因为你外面没有这一层油的盖子把它封进去，然后这个风一吹啊，然后空气中湿度又小 了。 对, 对、 所以就自动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就跑出去了。 是，主要是秋冬季节这个季节实在是太干了，尤其我们在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 尤其还不靠海，所以 空气中的水分变低了， 避免就是难免会出现这种皮肤干的这种情况。 那老师刚才说了干性皮肤要这样，那油性皮肤也是要这样吗？ 那就不一样了呀，因为油性皮肤它自己本身会出油。那么其实很多一些油性皮肤算是比较健康的状态，因为它上面有这一层油盖住了，它保持住了里面的水分。那像我自己本身是油性皮肤，我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就是反应，对，缺水的反应，我只是稍微有一点可能上妆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卡粉或者什么的。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像你们一样再去用油脂来封住我的皮肤，那就很容易就引起长痘啊，什么皮肤 堵塞呀，就是封得太狠了，是吧？明明已经有一层油了，再涂一层油，那就完了，是吧？水全给盖在里面了。 对，就是，所以一定要选择自己合适的东西。那像我们这样合适的，就是一些水状的，它渗透力比较强的，然后里面又有一些保湿的内容的东西，像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玻尿酸，就化妆水之类的就可以了。就是油性皮肤就不要再给自己补油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分的是油性肌肤还有干性肌肤。 对， 当然还有这种混合肌肤。 混合肌肤。 混合肌肤其实就是你理解了油性和干性之后就把它在自己脸上分区的保养就行了。 看哪块缺油就补点油，哪块缺水补点水，自己看着办，反正 对，就是 混合什么都有在你的脸上。 对，还有就是过敏肌肤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选的这个产品了。 过敏其实就是你的皮肤自己的生态循环系统不是那么好了，就是外面的那个脏的空气啊，或者你经常摩擦它呀，就会让它起一些应激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第一步呢，就是如果已经过敏了，就赶紧去医院解决这个反应。然后平时在护肤的时候，那你就要用一些修护皮肤的产品。 嗯， 然后把这个无论是外面的这个皮脂膜呀，还是里面你丢失的水分呀，这个什么脂质啊，把它补回来。 嗯， 所以这个过敏，而且我再说一点，就是过敏一定要少去碰它。有的人说就是过敏的时候不要化妆，其实并不是说化妆品有什么不好，只是因为你化妆的时候你在触碰皮肤就更加刺激了它，而且化完妆你还要卸妆，卸妆的时候那个卸妆水又是有一定清洁力的， 是 还有防晒呀之类的，都其实都是进一步刺激它了。 嗯， 所以如果一旦你就是有这个过敏征兆或者已经过敏了，那就还确实是尽量少的往皮肤上做一些额外的动作。那么还是要注重防晒的嘛，那我们就戴个帽子啊，或者就是口罩啊，不要太紧的口罩之类的，用这种硬防晒 透气比较好的一些口罩。 对， 哎，老师刚才说到防晒了，秋天也要防晒吗？大家不都是觉得秋天的时候太阳没有像夏天那么的烤着大家了吗？也要防晒吗？我以为不用了。 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 难道你忘了我们以前说过吗？天一，看来男生就是不行啊，这脑子。 我以为这太阳大，当然要防晒是吧？夏天去海边啊什么的。 其实它 现在秋天了，冬天太阳没那么大了吗？ 其实它一年四季的这个紫外线它是不会变的。 对，而且其实由于这个现在秋高气爽嘛，这个空气的湿度小了，那么云层其实少了，然后 稀薄， 对。对，更稀薄了，那个紫外线到达地球的那个其实是在增多的， 强度会增大， 你反而对反而比夏天更需要多注重防晒。 是 哦，等于说我们到了秋天，大家想要皮肤好的话，不仅要保湿还要防晒。 嗯， 两步都要做，两手都要硬，你才能皮肤非常好 的 状态。 是 吧？ 没错。那天一，那你最近是不是变黑了啊？ 什么叫我变黑？我今天穿了黑色的衣服，我没有变黑，谢谢你。 嗯，那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保养皮肤的呀的一些方法，同时最重要的呢还是要调节个人的情绪。 情绪，你到了秋天容易情绪怎么变化呢？ 这个秋天是一个比较萧瑟的季节嘛， 所以你比较哀愁是吗？ 所以人很容易多愁善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心理变化呢是就是大脑皮层受大脑皮层控制嘛，所以它可以作用于皮肤的神经纤维。哎呀，这说的实在是太官方了。所以反正就是容易心情苦闷嘛，你心情苦闷不高兴，你当然哎呀 就是表现在脸上， 失调， 对，表现在脸上起皱纹、起包包、起点点，然后皮肤不好还脱皮，是吧？ 没错。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控制好心情， 对，让自己开心起来，开心起来什么都不是事儿啊。 哎，那我觉得最后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啊，老师刚才说的皮肤要补水，我们的身体也要补水，对吧？ 对啊， 天气干了记得多喝水。 对，一定要多喝水，要多喝热水哦。 所以各位在我们收音机和我们在网络前看到的朋友们，现在听到了吗？赶紧拿起身边的水杯接一杯水喝起来。 是的是的，而且一定要喝温水，尤其是女生嘛，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冬天秋天的时候，天气慢慢变凉了，身体很容易有寒气。 嗯， 所以要护肤了，除了护肤还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嘛， 对 不对？对， 我觉得下半节我们可以聊聊怎么让自己变美了，已经护肤了。 是的。 对吧？ 现在马上就要到半点了，一波广告之后我们 马上回来。 回来。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 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也就是 Ladies Friend， 就是天一。 是的，如果您想持续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哎，标记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对，如果您现在在网络前的话，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哎呀这八没比好啊，982，记住啊，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您随时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在这等着您。 是的，没错。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化妆师思思老师，欢迎您， 欢迎思思老师。 Hello，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是不是等一下要移步到表演区了？ 对，思思老师先跟我们说一下，秋装怎么才能让自己变得跟夏天不一样，对吧？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感觉不一样了呢？ 首先就是妆容质感上有一些区别。像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脸上不要显得那么油腻腻的嘛，所以就通常会选用哑光一些的产品，尤其是粉底呀，会多上一些散粉，还有就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哑光的唇膏， 确实是， 对，然后就这样都是为了避免让大家看起来夏天太炎热了。那现在呢，到了秋天，我们又要追求水润了，所以这个脸上的哑光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合适了，我们就开始去找一些质地比较滋润的，让大家看起来暖烘烘的一些粉底液的东西啊，这种化妆品。然后就是还有一些色彩上和这个春夏不一样了，毕竟秋冬了嘛，这个颜色也要深一点，然后有更多的暖色系的加入。好， 哦，是这个样子。好的，那听完老师这么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好奇到底是哪些颜色和怎么画出来，对吧？这是咱们今天节目的重头戏。好，那请我们的思思老师移步到我们的演表演区，然后今天呢也在我们的主播一梦的脸上为大家来展示一下到底怎么画出一个美美的我们的初秋妆，好吧？ 好的，没有问题。那听一首先等一下也给我们展示几张图片。 好的， 我们今年这个流行色都是什么呢，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对，好，有请老师到我们的演播区。那么每到了秋天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的颜色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整个妆容的状态呢也会有所变化，对吧？好，现在我们的一梦和我们老师已经到我们的演播区了。 OK， 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秋天这个秋装的颜色，刚才提到了要以暖色为主，对吧？那么哪些颜色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的呢？给我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大屏幕上应该已经有那个， 现在已经把这颜色打出来了。 对，这是 Pantone 公司今年2017秋冬主要的那个 有红色、褐色、粉色、卡其色、深蓝色，对吧？ 所以一听我们天一同学就是一个直男，他说的就是红色什么？ 那是什么红？ 对， 怎么说？ 所以我们这些。 对，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才是那个比较好的，比较选择比较正确的红色？ 像红色，它今年流行的是朱红系，所以就是还有紫红啊，就这种都是一些着色系，不是那种明度特别高的颜色。一般就是说 在红色上面或者紫色，就是你看到的这几个十个颜色的色调里面都加入了棕色的这一点点的感觉。 我们老师可以对着镜头来说，哎，对对，转个下对着镜头，哎，跟我们的镜头打了个招呼啊。 所以， 哎，继续。 所以可以看出来，今年一整年其实从春天开始流行的都是南瓜色呀，还有这种橙色呀，是比较暖的，直接到现在秋天也还是这些色系更流行一些。但是因为秋冬了，颜色会越来越深，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秋天用的是一些比春夏的南瓜色更要深一点点的这种所谓棕红色的这种。对，主要是今年秋天有几个品牌全部都推出了类似于枫叶色、落叶色就这种名称的颜色，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它大概是一种什么颜色。 有点像我们秋天那个树木的颜色的变化，对吧？ 对 对。好，老师可以直接那个现在说呢，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呢仍然没法直观的感受到，直接在我们一梦脸上为大家展示什么样的颜色。 OK 没有问题。 今天的流行色什么 样的，是我也很期待 好看的初秋装，对吧？ 对。那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哎，老师，这个是眼影还是？ 这个是腮红 是吗？我真的特别特别非常喜欢他们家的产品，同时呢也是力推他们家的产品，他们家的彩妆真的是很好。 对，专业化妆线嘛。 对。 今年秋天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今年这个眉形已经比往年有所改变了，就已经不是那种很平的那种平直眉，现在就是这种比较顺着眼型自然轮廓出来这种有一点曲度的眉形，现在已经是比较流行的了。然后为了配合这种眉形，其实眼妆有在淡化。如果大家就是经常在看电视剧啊，这个广告的这种妆容的话，就会觉得眼妆现在有变得比较淡，而且着重于唇妆。那这个时候如果完全就是不画眼妆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又不习惯，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只拉一点点的那个眼线的线条，然后不用特别的去强化眼睛的形状啊、骨骼呀、那一些，就是让它保持清淡，然后在腮红上面着重的加强一些，这样呢，你的这个上下庭的比例还是很好的。 嗯，老师，那就在我们一梦脸上为我们展示一下，怎么来打造您刚才说的那个效果，就是眼妆部分细化，对吧？然后在腮红这边突出一点。嗯， 好。所以现在我就是先上一点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这个唇色，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这个颜色上面的概念，然后上完唇妆之后，然后你再照着唇妆这个颜色的色度去找一下你脸上腮红到底多浓合适。 嗯，好的。 一个技巧吧。 好，那其实在老师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要说一下我的唇部呢现在是有一点干的，可能通过镜头可能不太看得出来，但是我想老师还有天一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在秋季或者冬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湿补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管是脸部、眼部还是唇部。如果口红一般涂在嘴上的话，如果起皮呀、或起那种皱纹是非常不好看的，非常不雅观的。 嗯嗯。好， 对，今天其实我们有一点仓促了，应该是先给你上一些那个润唇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时间来不及了。但是好处有一点就是今年秋冬又不流行那么哑光的唇膏质地了，所以这个唇膏现在这个产品已经是偏向于滋润挂的了，那就是主要是涂上去也会有一点修复的作用。 OK OK， 好，来我们试一下吧， 看看我们老师给大家画了个什么样的颜色。现在老师选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颜色的一个唇膏？ 就是今年相对于来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枫叶红。 枫叶红，好，来我们给一梦上一下，看这个枫叶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一梦原来嘴唇上的也是上了一个颜色，大概是没有这么深的一个颜色，对吧？ 对，是一个比较春夏的，就是偏粉色的这么一个唇膏吧，应该是。 等于说在现在一梦原有的这个比较粉色的这个红色系上面再给加深一下。 对，是粉嫩色系的，比较所以我说比较春夏嘛，就是大家夏天出去玩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下唇和上唇就是有一些不一样了。 对、 就是、 大家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就能看到我们一梦现在的上嘴唇和下嘴唇的颜色就是有所区隔的，下嘴唇的颜色比较深。哇，一梦，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感觉，瞬间秋天的感觉就有了，就 是其实你 种下来了这个颜色。 对，其实你看一梦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款式，然后它上面也是有就是这种所谓的枫叶色呀，这种棕红偏棕红的颜色。 嗯，好，我们的老师继续帮一梦把这个唇妆的颜色补齐。大家看了我们的视频就会知道，现在这个颜色呀，整体比刚才一梦在上节目之前的这个妆容的颜色要深出一个度去啊，在视觉效果上面看着也是风格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很多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可能看不到啊，您可以登录我们的深度合作一直播平台，在一直播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老师现在正在为一梦打造的这个初秋妆容。哎，现在的唇妆部分基本完成了啊，老师，对吧？ 这算一个大概我把颜色铺上去了。那现在我想请那个听一帮我打开另外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好吗？关于唇妆 效果的图片。 好，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看到，现在正在展示的一个唇妆。这个唇妆的颜色可能跟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它在那个唇的周围的颜色并不是那种特别的边界清晰的，它是扩散出去的一种效果，是吧？ 是的，这个就是今年其实是2017春夏的时候发布的秋冬的美妆的信息，但它这因为是T台效果，所以做的比较 over， 其实 夸张一点， 对，比较夸张一点。然后其实在微博上引起了大家的群嘲，但是其实我是想给大家给它平反一下，因为它是要做的这么夸张才能有T台效果。但是我们平时如果把它弄得低调一些，其实会有不错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像现在我刚刚给一梦画完了，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和嘴唇和皮肤的有一个边界线， 对吧？很明显 很明显，尤其是当我们涂这个颜色比较重一点的唇膏，那这个如果还不明显的话，你平时如果以前涂过姨妈色就是更深一些的那个口红，你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那么这个对比也好也不好，好的就是显得比较利落，那么不好的呢就是显得太利落了，有点凶，或者有的人的嘴唇可能本身是比较薄的，他想要显得丰满一点，那么这个太利落的唇线会就是收紧他的那个唇色的那个作用吧，就显得嘴更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说，如果用就这种运出边界的这种技巧的话，就可以让它融入在你的皮肤里，让这个颜色不这么突兀。那么具体怎么弄呢？如果是我自己在家特别特别随意的时候，我甚至会用手指自己去拍一下这个嘴唇的周围，让它和这个皮肤有一点点的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有一点点的融入， 就在嘴唇的边缘稍微拍 一下，对，或者是用棉签也 OK， 对，用棉签也 OK， 或者我们用稍微干净一点的这个唇刷，就是上面已经没有什么颜色的唇刷，把它往外面带出去一点点， 带出一点点，对吧？就不要像我们图片中那么夸张就好，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柔和，而且会觉得减龄。 行，老师，我们唇妆这部分呢基本就这样，那接下来你要在一梦脸上打造哪一个重点的妆容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腮红的这个比例可能和平时有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们想营造一种这个很温暖的感觉，所以我们腮红，因为近两年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在说统一色调这个事情，就是唇妆什么颜色，那你可能眼妆腮红大概都是一个色系下来的，所以我今天也选择了一个稍微偏棕 一点点的这个腮红， 偏棕色一点。 对，然后之前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腮红会显老，但其实并不会，尤其是当你就是把它晕染的更好一点的时候。 嗯，好，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就是因为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老师已经给我画了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妆容，所以其实这两步就完全可以体现这个秋妆的感觉了。 嗯， 是的，所以今年秋妆还有一点就是稍微把它往平时腮红更上一点的地方，因为我们说了今年的眼妆比较淡。 哦，所以我们的腮红位置就要比正常的那个位置再往高一点点。 对，高一点点。 在我们的就是这叫什么颧骨， 就 颧骨 的 上边一点， 更上边一点， 颧骨位置再高一点的位置。 对，我们平时会在这个地方打高光，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上腮红。然后如果你这个今天不是去特别特别正式的场合，然后就是可以稍微有一点妆容的那个体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腮红甚至打重一点都是可以的。 好的， 当然也有人不适合这样的腮红，那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如果脸型上这个颧骨特别高，那你不想突出颧骨了，那么就不要这么做了，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做。然后我现在换了一种颜色，其实是就是比较低，就是比较色度没有那么明亮的这种金棕色的颜色，就是为了把这个腮红稍微给它和皮肤色调融合一些，然后就铺在 正常的位置是吗？我们正常腮红的位置， 这个正常腮红的位置和刚刚腮红的周围 啊，就是把这两个颜色给它柔和一下，别那么突兀。 是的。 哎，现在整个一梦的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化这个妆之前啊，感觉的确是就整个人的那个气质要更沉一点，更秋季的感觉。 是吗？ 更有温暖的感觉了。 嗯， 好的， 好，感谢我们老师通过简单的这个唇色和我们腮红的这个调整，就把这个秋天的特色的这个妆容色彩啊体现出来了。一会儿呢，我们老师再给我们把这个要点呢再稍微强调一下。现在我们的老师呢也回到我们的嘉宾席，然后我们一梦也回到我们的主播台了。嗯，好，老师给我们再强调一下，如果我们秋妆想要画出秋天的这个色彩，应该在哪几个步骤上面再强调一下？ 首先是皮肤的质感上用更滋润一点的底妆产品， 嗯， 然后就是色彩上面，就是唇妆肯定是影响整个色彩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笔，所以就是嘴唇的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秋冬的颜色，然后腮红就是配合着嘴唇的颜色，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个过渡就可以了。 嗯，其实就等于说把我们的妆容的那个颜色的程度呢，从我们春秋的比较粉嫩的颜色往下深一个度。 对， 对吧？就等于说跟我们秋天这个感觉就会相得益彰，然后能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哎，这个人感觉气质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秋天的时候，不管是你穿衣服呀，还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妆容，就特别会显你这个气质。 怎么办，一梦？我这么近距离的看你，刚刚老师给你调整过这个妆， 是吗？ 我不得不说， 可以看一下。 刚对，大家可以再看仔细一下啊，就是尤其这个嘴唇的颜色。使这个一梦整个的这个气质比刚才真的 更老了，是吗？ 是更老了。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春秋给人感觉很活泼的话，那秋天我觉得会给人感觉更沉静一点， 更沉稳一点。 对，更沉稳一点的一个这个妆容。哎，挺有意思的。 真好， 仅仅是两个步骤，一个是唇色，一个是腮红的调整，立刻就感觉不一样了。 是的，没错。而且刚才老师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步骤呢就主要是我们的眉形，其实按我们自己的眉形就 OK 了，不要再像前几年流行那样画那个直直的一字眉，跟长个一一样。 对， 嗯，对。然后呢，眼线也是，眼线这一部分呢，稍微是往外挑一下，是吗？您的意思是？ 就是自然的挑一点，就不要刻意的拉长做猫眼呀，或者那种垂眼的效果。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眼妆呢，尽量要是稍微淡一点，对吧？稍微淡一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腮红，刚才我们也都说了， 要比正常位置再 高 一点，高 一点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就是化妆间 的所有内容。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蜜鸟。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 化妆间。 是的，那么 但是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秘密花语。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一部分呢是秘密花语。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也是这个芳草地的这一部分。我们芳草地就是今天是五周年的活动 嘛，对，五周年 了，对不对？那么今晚芳草地呢场内呢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要演出啊，但只是针对就是有邀请函的朋友开放。不过大家呢也不要太失望哦，因为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呢带来了第一首现场的活动报道。那么现在呢有请我们场外主持人水水为大家带来这个芳草地此时此刻的精彩内容。 各位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水水。现在呢，我所位于的这个位置就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的 Parkview Green 乔福芳草地的五周年的特别活动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外面这个以三角形这样的一个形状为主体的一个长廊这样的一个装置艺术，是这一次为了这次的特别活动而特别布置的。而今天我们将在现场带大家看一看，在乔福芳草地的这个下午将会发生什么样精彩的一些事情。大家看到乔福芳草地是北京现在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在这里它是融合了电影院、当代艺术馆、健身房等等等等非常多位一体的一个建筑体。那在这里呢，今天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等待着大家。另外其实为了这一次的特别活动，乔福芳草地还特别布置了一些新的艺术作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的这个艺术作品就是为了这次的活动而特别布置的。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乔福芳草地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艺术长廊，这也是在亚洲最长的室内吊桥，一共是有236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它的一半，因为今天呢它被分成了两个秀场。那在一会儿呢，有80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将会身穿华服出现在这样的一个 T 台秀上。今天开始到10月8号将是乔福芳草地五周年的一个商业的特别的期间，那我们会提供的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字，那就是打折。所以说如果是你在芳草地有了非常愉快的艺术体验和休闲体验之外呢，也希望大家有着非常非常愉快而且超值的购物体验，可以在这边买买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其他关于乔福芳草地以及五周年特别活动的信息，大家可以下载 Parkview Green 这样的一个 APP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哎呀， 好想去呀。 对，你是看了视频当中的介绍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是不是？ 是非常想去一下啊，就是而且说实话我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也跟袁一一起去现场，然后进行了报道，就是芳草地确实是跟很多以前我们逛的商场不太一样啊，就是它有很多的艺术展品，比如像十楼的一些绘画的展品，包括三楼的会员中心那些绘画的展品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桌前的这两只小狗狗也是芳草地的两个艺术品， 很可爱，很有个性， 对，非常可爱，非常非常有个性，而且它设计感非常的强， 对， 所以也是如果大家呢是想获得更多的时尚前沿的资讯呢，请下载 Park View Green 芳草地的 APP， 您将知道更多的时尚资讯。 对，记得下载哦。 是的，同时呢，也感谢水水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现场活动的报道。好的，那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是 982活力榜，同时感谢一下我们的思思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啊。 好，感谢思思老师。 是的是的，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拜 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